丙吉字少卿，鲁国人也，至律令，为鲁御史，积功劳，稍迁至廷尉右监，做法失官，归为周从事。武帝末，巫蛊事起，即以故廷尉兼征，召至巫蛊郡抵御，使宣帝生数月，以皇曾孙做魏太子事系，即见而怜之。有心之太子无事时，众哀曾孙无辜，即则谨厚女徒，领保养曾孙至贤造处，即至巫蛊事，连岁不绝。后元二年，武帝即往来长阳五座宫，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，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召狱系者，吾轻重一切皆杀之。内业者令郭壤夜到郡邸狱，即闭门拒使者不纳，曰：皇曾孙在，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，况亲曾孙乎？相守至天明不得入，然还以闻，因何奏疾？武帝亦悟，曰：天使之也。因赦天下，郡邸狱系者，独赖吉得生，安吉四海矣。曾孙病，己不全者硕矣，即硕赤保养乳母，加之医药，侍御甚有恩惠，以私财物给其衣食。后即为车骑将军军事令，迁大将军长史，霍光甚重之，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。昭帝崩，吴嗣大将军光遣疾迎昌邑王贺，贺即位，以行淫乱废。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亦所立，未定，即奏祭光曰：将军是孝武皇帝守襁褓之主，任天下之际，孝昭皇帝早崩无嗣，海内忧惧，欲即闻嗣主发丧之日，以大义立后，所立非其人，复以大义废之，天下莫不服焉。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，在将军之一举，且服听于众庶，察其所言。诸侯宗室在位列者，未有所闻于民间也，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明病已在掖庭外家者，即遣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，至今十八九矣，通经术，有美才，幸安而结合，愿将军降大义，参以师归，起宜褒显，先使入世，令天下昭然知之，然后决定大策，天下幸甚。光览其意，遂尊立皇曾孙，遣宗正刘德与吉迎曾孙于掖庭。宣帝初即位，赐吉爵关内侯。吉为人深厚，不乏善，自曾孙遭遇，即绝口不道前恩，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。帝节三年，立皇太子，即为太子太傅。 数月，迁御史大夫，即获士诸，上公亲政，省尚书事。是时，叶廷公弼则令民夫尚书，自陈常有阿保之功。张下叶廷令拷问，则此引使者丙级之状。叶廷令江泽以御史府以示疾，疾时谓泽曰：“汝常作养皇曾孙不仅都敕，汝安得有功？独未成胡祖怀阳郭征卿有恩耳。”分别奏祖等供养劳苦状，召集求祖征卿已死，有子孙接受厚赏，召免责为庶人，赐钱十万。上亲见问，然后知己有救恩，而终不言，上大贤之，至召丞相。朕微秒时，御史大夫及与朕有救恩，觉得冒焉，师不云乎？无德不报，其封籍为伯阳侯，1300户。临当封，即疾病，上将使人加服而封之，及其生存也。上忧疾，疾不起。太子太傅夏侯胜曰：“此未死也。臣闻有阴德者，必享其乐以及子孙。今疾未获报而疾甚，非其死疾也。”后病果愈，即上书故辞，自臣不宜以空名受赏。上报曰：“朕之封君非空名也，而君尚书归侯印，是显朕之不得也。方今天下少事，君其专精神，省思虑，尽医药以自持。”后五岁，待魏相为丞相。即本起御法小吏，后学诗礼，皆通大义，即居相位，赏宽大，好礼让，愿时有罪赃不称职，辄与常修告，终无所暗厌。客或谓疾曰：“君侯为汉相，兼立成其私，然无所诚意。”即曰：“夫以三公之福，有案例之名，无窃漏焉。”后人待即，因以为故事，公府不案例，自即始。与官署院使勿掩过扬善，即欲立事久，硕不当。常从即出，醉欧丞相车上，西曹主力白欲斥之，即曰：“以醉饱之师去世，使此人将负何所容？”西曹帝忍之，此不过吾丞相车因耳，遂不去也。此欲立边郡人，习之边塞发奔命警备事，常出是见义妓持赤白囊，边郡发奔命书持来至，玉立因随义妓至公车刺取，知鲁入云中待郡，遂归府见及白状，因曰：“恐鲁所入边郡，2000担掌力，有老病不认兵马者，已可遇事。”即善其言， 找东曹岸边掌吏，所苛条其人，未已。召丞相御史，问以鲁所入郡吏，即拒对。御史大夫足惧不能降之，以得遣让。而即见位幽边司职，欲立立也。即乃叹曰：“是无不可容，能各有所长。像是丞相不先闻御吏言，何见烙免之由？愿使由是亦贤吉。”即又常出，逢清道群斗者，死伤横道，即过之不问，愿使独怪之。即前行，逢人逐牛，牛喘吐舌，即止住，使既立问，逐牛行几里矣。愿使独为丞相前后失问，或以积极。即曰：“民斗相杀伤，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尽备逐捕，遂敬丞相克其殿罪，奏行赏罚而已。宰相不亲小事，非所当于道路问也。方春邵阳用事，未可大热，恐牛进行用鼠固喘，此时气失节，恐有所伤害也。三公点调和阴阳，直当忧，是以问之。”愿使乃服，以及之大体。五凤三年春，即病笃，赏赐林万吉曰：“君即有不讳，谁可以自待者？”即辞谢曰：“群臣性能，明主所知，愚臣无所能识。”上顾问，即顿首曰：“西河太守杜延年，名于法度，晓国家故事，前为九卿十余年，今在郡治有能名，廷尉于定国直线降平，天下自以不冤。太仆陈万年是后母孝，敦厚备于行止，此三人能皆在臣右，为上察之。上以吉言皆是而许焉。”即吉薨。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，整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，会其年老起骸骨，并免，以廷尉于定国代为御史大夫。黄霸薨，而定国为丞相。太仆陈万年代定国为御史大夫，居位皆称职，上称吉为知人。吉薨，谥曰定侯，子显嗣。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，官至卫尉太仆。时显少为诸曹，常从祀高庙，至夕生日，乃使出取斋衣。丞相即大怒，谓其夫人曰：“宗庙至重，而显不敬慎，王无爵者必贤也。”夫人未言，然后乃已。即中子羽为水衡都尉，少子高为中垒校尉。元帝时，长安事务尊尚书言：“臣少时为郡敌小吏，且见孝宣皇帝以黄曾孙 在郡邸遇。是时治愈使者丙吉见黄曾孙遭离无辜，即人心感动，涕泣凄恻，选择复作胡祖仰视皇孙，即长从。陈尊日再侍卧庭上，后遭调御之诏，即汉惧大难，不必严行郡法，既遭大赦，即为守城水乳，皇孙不当再官，使水乳遗书京兆尹，前与胡祖俱送京兆尹，不受复还。即祖日满当去，皇孙思慕，即以思前故祖，令留与郭征卿并养数月，乃遣祖去。后少内色夫白吉曰：“四皇孙无诏令。”时吉得四米肉，月月以给皇孙。即及时病，则使臣尊朝夕请问皇孙，事省袭入造师，后似祖征卿，不得令陈夜去皇孙熬荡，朔奏干脆食物，所以雍泉神灵成御圣功，功德已无量矣。使其欲知天下之福，而邀其报哉，常其仁恩内结于心也，虽借之推割机以存君，不足以比。孝宣皇帝时，臣上书言状，幸得下级，即谦让不敢自罚，删去陈词，转归美于祖征卿。祖征卿皆已受田宅赐钱，即封为伯阳侯。臣尊不得比祖征卿，臣年老居贫，死在旦暮，与终不言，恐使有功不著。及子显作威文夺爵为关内侯，臣愚以为以复其爵意，以报先人功德。先是显为太仆十余年，与官属大为奸吏，赃千余万，私立校尉昌暗合，罪至不道，奏请逮捕。上曰：“故丞相吉有救恩，朕不忍绝。”免显官，夺邑四百户，后复以为城门校尉。显卒，子昌嗣爵关内侯。成帝时修废宫，以及救恩尤重。弘嘉元年，制诏丞相御史，改闻包公德即爵统，所以重宗庙，广贤圣之路也。故伯阳侯吉以救恩有功而封，今其四爵，朕甚怜之。夫善善及子孙，古今之通义也。其封吉孙中郎将关内侯昌为伯阳侯，奉吉后。国爵32岁，父续云：“昌传子至孙，王莽时乃爵。”赞曰：“古之至明，必由相类。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，故精卫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明其一体，相待而成也。是故君臣相配，古今常道，自然之事也。近观汉相，高祖开基，萧曹为冠， 孝宣中兴，秉位有升，是时处置有序，重职修理，公卿多趁其位，海内兴于礼让，揽其行事，岂虚乎哉？